Lesson 22. 第二十二课，我打了三次电话。听录音，根据提示词语回答问题。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d then answer the questions based on the hints given. 一，你们举行了几次演讲比赛？ 我们举行了一次演讲比赛。 二，你写了几遍生词？ 三，你复习了几遍课文？四，你检查了几遍作业？ 五，你打了几次电话？六，你搬了几次家？七，你去了几趟医院？八，这个月你迟到了几次？ 这个月我迟到了一次。九，上个星期你锻炼了几次？十，这个学期你们考了几次？